让梦幻今夜永远存在，让此刻的一片真随清醒的这份爱命令灵魂迎接进来。请你叫你名，不要再不要来，现在浪漫的感觉放我在浮世外，那清风的温馨在冷雨中送热爱，默默让痴情突破障碍，不准红日叫人分开，悠悠良夜不要离分开，悠悠良夜不要离开。请你命令你命，不必再显现姿态，现在梦幻失意永远难替代，心扉轻轻打开，在漆黑中抱着你，别让朝霞